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共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Hello 982，我的心愿是希望所有游戏的游戏环境能够得到改善。最近特别爱玩《绝地求生》这款游戏，但是总是遇到一些特别让人厌恶的一些使用高科技的选手。就比如说上周有一次，眼看着我就要赢了，结果不知道被从哪儿的一颗子弹飞来横祸，到最后看了游戏内的回放才知道对手隔着墙就已经锁定了我。这一局真的让我觉得输得太冤了。这游戏本来就是用来让大家娱乐，这个为了赢而用一些影响游戏公平性的软件，不仅会影响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也会让大家对游戏的热情慢慢冷却下来吧。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自觉远离外挂，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 战舰之上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金康，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摆满那些特殊荣耀，随时等待被需要。 这风景如画，燕子梨花， 青春开始在喧哗，因为他闪烁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成品种沙，小小的幻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Yeah. 大风沙，大风沙，我一样得到你爱，管他风怎么刮，管宇宙怎么傻，你的我就原来也傻傻，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花，爱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种进入花。 天下汉子

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念在空中两三句话，拼来拼去不舍摘下，直到真他染了夜亮。 城市的呼吸，每个人的钟就倒响，但旅客天上翱翔， 己。我开始失去了勇气，而你却还想在游戏。我假装清醒，看清你的心，

会想我吗？请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啊，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那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可时光啊不听话，总随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那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剩下。 为了离开家，故乡载满药水和车，只剩下从三拉去仲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心明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 时的豪杰，还有整齐的我偶尔请再看一下，还有扎实的脚印，还有突发的爱情，还有从容的我，爬呀爬呀苦了自己，长路漫漫无目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不小心爱上你，请再等一下，还有受伤的世界，还有弥留的热切，还有坚定的我，偶尔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鲁莽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是啊是啊，来之不易，从今往后都珍惜，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不小心丢了你。

好狠心， 坚持一种梦， 坚持一种梦，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我珍惜自己，我追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双拳。

瞬间电影，我翻译下个字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成长 这里等我在这里 It's who you please. I don't care if you're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即使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了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影响为 trouble by SL 全球流行 F carpool Every single easy Yeah F diving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你们看新时代 Yes I'm passing 在代理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我是但住在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和蛋 That's my rap in your city so pretty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car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成交歌手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don't let me know the cop Leah, here's the people on my level, seven by the front Get、yeah. me airplan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不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看得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像是一个雌雄那些受宠的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掉了、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当听安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大声吧还想当听安口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三米星而我多了一个鸡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膜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 装得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 我的直觉一定对。 你说你喜欢随你心，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认真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天意，我就爱上了精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乐意，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 told you she's mine. But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A legacy to protect. Death don't discriminate between sins and saints. Taints, taints, taints. Yeah, we keep living anyway. We rise and we fall and we break and we make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reason I'm still alive, one that loves me to die,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And I'm willing to wait for it. Wait for it, wait for it.